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， 夜晚，我喜欢这样的夜晚，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听，让一个陌生的故事把我带到另一个时空。子夜柔情， 子夜柔情， 阳光照亮生活，恋爱是我的娱乐。 孔雀女和优质男，简单方便女和经济适用男，凤凰女和钻石 A 货男，作家王海玲，季牵手，中国式离婚，新结婚时代后首次聚焦八零后的奋斗与爱情。欢迎收听子夜柔情，请听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阿达，王明君。 我们点亮，忽然间飞了。 面对慧娟的质疑，沈化讲述了自己第一天倒霉的经历，但是最重要的小宋的那部分他没有说。他知道这部分不能说，跟谁都不能说。 邓小可抱着 APO 的项目流程和申报材料走出电梯，向右拐，向陈总的办公室走去。此时的邓小可步子轻盈坚定，沈化的遭遇让他燃起了新的工作激情。谁说只有强者的成功才能励志呢？弱者的挫败也许更能让人警醒啊。昨天的扎手事件，邓小可情绪失控，擅离职守，已经在陈家那儿留下了很重的一笔阴影。不过也无所谓了，此时的小可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个阴影给抹去的。走到陈家的办公室门前，小可敲了敲门，两下，轻重有度，得到允许之后，他推开门走了进去。实习的老师和姓钱的老师都在，正在跟陈家说事儿。小可跟在座的三位一一打了招呼，二位老师也还客气，点头也向他打招呼。唯有陈家，不哼不哈，原来看哪儿，依然看哪儿。眼珠子都不转一下，视小可为空气。 小可默默地对自己说，没关系，意料中的，坚持住，微笑向前迈步。到陈家办公桌前放资料时，手机响了，赶紧接起，原来是沈化。小可已经嘱咐爸妈、同学、朋友甚至老师，在自己上班的时间不要打他电话，独独忘了嘱咐沈化，又不敢将手机调成静音震动，怕万一没听到打进来的工作电话误事。听到是沈化，不由得心里一阵叹息，说一句，化姐，我待会儿打给你，然后就按死了，当下便有些气馁。 实习老师批评他，小哥，我跟你说过嘛，上班 说正事儿。 陈家打断了实习老师的批评，然后他转过身对钱老师说， 志国，我希望你们拿出的是方案，两到三套供我选择，而不是罗列一堆数据让我看着办。 钱老师的名字叫钱志国。小可被晾在那儿了，走吧不敢，留下来又不妥。钱老师冲他眨了眨眼睛，眼睛里笑着一点头，表示了同情和安慰。实习老师皱了皱眉，手心向外摆了摆，让他先出去，就像轰苍蝇一般。也许他觉得这个实习生给自己丢脸了吧。 小可离开陈家办公室时，两腿沉重软弱，拖不动拽不动，不时有人从他身后赶过，腾腾腾腾迅速地在前方消失。曾经那也是小可的工作状态，精神状态，曾经小可渴望成为他们中的正式一员，然而此刻所有的曾经恍然如梦， 记得实习老师说，如果陈总哪天看你出了错却说都不说，证明他对你失望了，你呢最好赶紧找下家走人。是他走人的时候了。 手机又响了，小可拿出来一看，沈化的名字在屏幕上闪烁。忽然小可在走廊中间就地站住，按下了接听键，高声地笑着说， 化姐对不起啊，我忘了打给你了。没事没事，我没事，你说。 小可无所顾忌，毫不避讳，大摇大摆，引得过往的人不由自主地要多看他一眼。大家觉得很奇怪啊，这还是那个平时小心谨慎敏感胆小的实习生邓小可吗？他今天是怎么了？是吃错药了，还是不想混了呢？小可接着电话，随着对方的讲述，或者惊叫，或者嗔怪，或者是指点，任凭身边人来人往，川流不息。他一如礁石一般的淡定，可是心里却是一阵又一阵的绝望啊。每当有人看他一眼，那种绝望就更加深一层。 沈化来电话说脚崴了，右脚很重，完全不敢着地，所在的地方又打不着出租车，北京他没别人可求，只好找小可。小可听说去工位拿了包就走，没有请假，如果留不下来，仅为拿一张实习证明，请假不请假是一样的。同学们在实习单位大都是混混到日子，拿证明走人，基本找不到他这样的，天天早出晚归，加班加点，勤勤恳恳。那时小可有野心，而现在他没有了。 沈化坐在公交车站的金属凳子上等着小可，他受伤的脚光着搁在左脚上，高跟鞋立在一旁。在农展馆有一个大型的招聘会，沈化想去看一看，在出发之前犹豫再三，还是穿了一双高跟鞋。沈化觉得万一有合适的公司要当场面试的话，穿上高跟鞋也许会显得职业一些。沈化平时基本上都穿的是平底鞋，缺乏穿高跟鞋的训练。他原本想打车去，可是上网一查距离，估摸打车要四五十块钱，再一看乘公交只需花一块六，他选择了一块六。穿不惯高跟鞋那就慢点走嘛，走累了呢那就歇着嘛。他不缺时间，但是他缺钱。他的脚是在中途换车的时候崴的，下车前他看到了江城的下一路车驶过，为了能够赶上，下车拔腿就跑。他忘了穿高跟鞋的事儿了，当场就重重地崴在了那儿，一时间疼得沈化无法呼吸。他脱下鞋子一看，脚背已经肿了，油光锃亮，像刚出炉的烤面包。沈化拿出手机翻了电话，通讯录里只有两个北京的号码，小姨和小可。他不敢求小姨，只有求小可了，孙景已经被他从心底删除了。 就在昨天夜里，小姨小可走后，沈化想了很久，自己来北京是奔孙景来的，没了孙景他仍然要留下。北京那么多外地人呢，别人能过自己也就能过，北京的成功人士几乎都是外地人，别人能成功自己为什么不能？从下飞机进了首都机场的那一刻，沈化一下子就爱上了这个城市，这里与他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和，他属于这里。昨天的面试说起来不堪，换个角度看，从积极的角度看，在北京这样开放的现代化大都市里，属于自己的机会将非常多，而在家乡，自己的优质资源只能够让她嫁得一个当地的好男人。于是她马上打开电脑上网查询，果然就查到了农展馆的招聘会信息，她决定抓紧时间前往应聘。小可打车赶到，电话中听沈化说她的脚崴得很重，看到后小可仍然吃了一惊，于是建议马上去医院拍片，确定有没有骨折。 出租车在四环上走着，路边是各种花树，桃杏梅兰，粉白红紫交相辉映，一阵风吹起花瓣纷飞。就在这花雨中，一辆保时捷的卡宴擦身驶过， 在前方变道，再变道，驶进左车道，犹如鱼儿游水一般轻盈灵活。 既然穿了高跟鞋就该打车，你瞧这下可好，出师未捷身先死。 小可在耳边嘟囔着，沈化顾不上理他，他正盯着看保时捷的车上那个开车的女孩。这是一个年轻的女孩，从一闪而过的侧面看长得还不错，但是不知道正面怎么样。前方是红灯，左车道的保时捷先停，沈化他们所乘的出租车又往前走了一段，让他如愿地看到了保时捷车主的正面。这个女孩的正面也还行，只是下巴有点宽，给那张脸平添出了几分男性的刚毅，全不像沈化的脸。沈化的脸从上往下两条柔和的曲线向里收，一直收出一个细小而又不尖的小巧的下巴，娇滴滴的圆唇。从昨天到今天，沈化无论是在北京的哪里，无论是走路还是乘车，都收获了很多注目礼啊。出租车一拐弯，保时捷消失。直到这个时候，沈化才顾得上跟小可说话。 你以为我不想打车呀？我还想买保时捷呢，买私人飞机、私人游艇，钱呢？ 听沈化这么说，小可点了点头。停了一会儿，他又说： 哎，你说职业女性为什么非要穿高跟鞋啊？为了不矮男人一头呗，这是对女性的摧残，跟过去让女人裹小脚一样性质。我偏不穿高跟鞋，这辈子我还就平底了。我小可，你当然可以说偏不了，成功的爸爸、成功的老公有一样就够，我呢一样没有。 沈化语调平和，但是却难掩失落。邓小可禁不住扭过头来看了看沈化，那张脸精致完美，想怎么样他就长成了怎么样。大大的眼睛，长长的睫毛，高高的鼻梁，饱满的嘴唇，皮肤细腻的看不到毛孔。小可由衷地说道： 化姐，爸爸你选不了的，老公你可以选啊，你瞧你这么漂亮，肯定抢手。是啊，小可，这也是我坚持来北京的重要原因，牛骨男生北京多。 此时这是沈化的实话，心声发自肺腑的声音。 到了医院，沈化没有骨折，只是软组织挫伤，医生给开了活血的药。见问题不大，小可把沈化送上了出租车，可是自己没有走。已经到了医院了，又快到中午了，还不如去科里找爸爸一块吃顿午饭，顺便聊聊。现在小可的心情简直是糟透了。邓文轩有手术，小可就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等，一直等过了中午，手术还没有结束，几点结束也不知道。小可只好从办公室的书橱下层取出了放在那儿的食品袋，吃着等着，反正现在他有的是时间。塑料食品袋里是各种小女孩爱吃的小包装的零食，比如小核桃仁了、臭豆腐干了、蜜麻花了、卤鸭舌了。家里头小到针线，大到汽车，一律是由妈妈慧娟做主的，慧娟都负责买。只是这些小小的零食是由爸爸邓文轩买。 早年间家在两居的旧房子时，从初中开始功课紧时，小可晚上常常来邓文轩办公室用功。他看书写作业，邓文轩则坐在他的对面看书写论文，慧娟呢就在家做家务看电视。旧房子不仅小，隔音也差，小可和邓文轩只要有一个人在家，慧娟就不能开电视。十二三岁的孩子正在长身体，常常刚吃饱饭没多久就饿。从那时起，邓文轩养成了在办公室放零食的习惯。一个大男人、大专家亲自跑到超市，站在食品柜前，不厌其烦地为女儿挑啊拣啊。后来家里有了大房子，再后来小可上了大学，可是有事没事的，女儿仍然爱往爸爸的办公室跑。 爸爸办公室放零食的习惯也就随之保留了下来。 邓文轩手术回来，一看小可在屋里，心里一愣，怎么这么早就下班了呢？邓文轩的心当即沉了下来。自从女儿去南石证券实习，随着女儿每天下班后的情绪，做父亲的那颗心也如坐过山车一般忽高忽低啊。女儿高，邓文轩就高，女儿低，他的心也就低。面试成功那天，女儿从南石证券直接跑来办公室等父亲。邓文轩下班之后，父女二人去外面吃了一顿麻辣烫庆祝一下。整整一个晚上都是女儿在说，情绪高亢高昂，并且咬牙赌咒的发誓绝不辜负陈总的信任，冲这份信任她也要好好干。最后甚至幻想着陈总落难了，女儿如何不离不弃，倾尽全力帮助和拯救。说到这儿，女儿还突然想起什么的叮嘱她： 哎爸，陈总万一生病了什么的，您可一定要帮忙找人呐。 邓文轩笑了：好啊，当然了嘛，爸爸也就这点能耐了啊。那个晚上，邓文轩的心情舒爽万里晴空啊。望着女儿，他不禁想，看来女儿没问题了。在学习上，女儿从来没有让他们操过心。女儿性格安静，天资聪颖，具备这两条足以取得好的学习成绩了。在中国，学生如果学习好，那就等于一切都好。但是在工作中，在职场上，那就不一定了。女儿偏内向，偏单纯，现在看来，刚刚踏入社会，踏入职场，女儿的开端还是不错的。昨天慧娟走后，邓文轩去了医院，处理完急重病人回到办公室，见女儿小可等在房间，女儿跟他说了扎手事件，他连忙带女儿去护士站处理伤口。伤口很小，但是却很深，是被钝物扎进去的，可以想象当时有多疼。不过这并没有什么，伤口并无大碍，那种疼也只是一瞬间的事儿。真正让邓文轩心痛和无法释怀的是女儿的状态。此刻的小可蔫头耷脑，怀疑失望，茫然无助。那一刻邓文轩很生那个陈家的气，他觉得作为一个领导，你怎么就不能体恤一下下级呢？你要知道，你的一分体恤能换来下级在工作中十分的回报啊！啊，这叫领导的艺术，懂不懂啊？不懂领导的艺术，怎么能当好领导呢？当然了，这些话他是不能跟女儿说的，跟女儿说，除了怂恿和加强女儿的负面情绪以外，没有任何的用处。他只好从正面对女儿进行了启发和引导，但是说来说去无非是一些大原则和大道理。毕竟年代和年代不同，职场和职场也不同，人和人更不同。他的工作经验遇到女儿碰上的具体事情还真没多少指导的意义，甚至还不如沈化的一句无心之语管用。今天早晨起来上班，看到因为沈化而顿悟的女儿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的样子，邓文轩放心的同时还感到了一丝欣慰，他觉得像陈家这样的领导也不错，也许啊，还有利于现在这些女孩子的迅速成长呢。独生子女嘛，都被父母当宝贝当中心惯了，也许还真的就得有像陈家这样的人，能够让这些孩子们尽快的找到社会上的位置。 自到南石证券，小可可没有在上班的时间找过爸爸。此刻邓文轩见他坐在这里，直觉事情不妙，他问 小可：怎么这么早就下班了？ 我不想在那里干了。 这又怎么了嘛？ 小可简单说了说今天的遭遇。 陈家肯定不会要我了，我得趁早走，换一家公司。 小可呀， 嗯， 要是换了公司还不顺利怎么办？ 我不至于那么悲催吧。 本质上所有的单位都一样啊，在哪里 爸 不会有挫折吗？ 咱能不能不讲大道理啊？ 邓文轩有些生气了，他正想发火，敲门声响，是林雪荣的儿子来了。 林雪荣是他刚手术完的那个病人，脑部良性肿瘤，手术本来应该由另一位主任大夫主刀，然而术中意外大出血把他叫去了。去手术室途中，他被林雪荣的儿子拦住，非要给他张银行卡，他收下了。就在手术顺利结束后，他让护士长通知那儿子到他办公室来一下。不等年轻人开口，邓文轩从白大褂兜里掏出那张卡，放到了桌上，一言不发，向前一推，示意他拿走。 年轻人有一些意外，也很难为情，脸涨得通红，搓着两手语无伦次。哎呀，邓主任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我一点小心意嘛，没别的意思，真的，就是谢谢您，感谢您救了我妈，我真没有别的意思啊，邓主任。一直背对着门，懒得回头的小可忽然转过头来，因为他听到这个声音有点耳熟，来的这个人竟然就是昨天下午在咖啡厅的那个人。原来是他的妈妈病了，这就好解释了吗？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待在医院旁边的咖啡厅，为什么会衣冠不整，为什么会对一个女孩子走到面前都心不在焉，到了失礼的程度。而今天这个男孩子的头发似乎更长了，胡子也长了，配上那张颇为周正的脸，倒有一种酷酷的帅劲，只是衣服更不给力，显得更脏。衣服可以皱，甚至可以破，破到露骨露肉，那也许都叫风格，只是不能脏，一脏就成邋遢了。那个男孩子同时也认出了他，本来就红的脸一下子红上了额头，结结巴巴：邓小可，你好。 小可一笑，对感到奇怪的邓文轩解释： 爸，这就是昨天下午我相亲相错了的那位。哎，你怎么称呼啊？ 啊，我叫郑海潮。邓文轩点了点头，依然伸了伸手，把桌子上那张卡又象征性地往前推了推，意思很明确，让他必须要把卡拿走。郑海潮不想把卡拿走，更不想马上就走，无论如何他得把昨天下午那件事情的来龙去脉、心路历程跟邓小可，更重要的是跟邓小可他把邓文轩邓主任解释清楚。如果是一般人，偶尔遇到永不相见，得罪了就得罪了，可万万没有想到他得罪的这个女孩竟然是主治医生邓文轩的女儿。这个女孩子可以不在乎他，而他却不敢不在乎邓小可了。 阳光照耀生活，恋爱是我的娱乐。 经过郑海潮的心理疏导，邓小可调整心态，重新回到实习岗位。可没想到还不到半天的时间，就碰上了一个意外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林创作的长篇小说《新恋爱时代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阿达、王明君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贺希平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《今晚我们说电影》。 最适合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夜晚，我喜欢这样的夜晚，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听，让一个陌生的故事把我带到另一个时空。子夜柔情， 子夜柔情， 生活恋爱是我的娱乐。 孔雀女和优质男，简单方便女和经济适用男，凤凰女和钻石 A 货男，作家王海玲、季千手，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后首次聚焦八零后的奋斗与爱情。欢迎收听子夜柔情，请听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，作者王海林，演播阿达、王明君。 我们点亮忽然变黑了。 这一天在爸爸的办公室，邓小可居然遇到了那天被自己误认为是相亲对象的那个男人。 昨天下午郑海潮去咖啡厅是为了上网，因为医院里面上不了网，上网的目的是为了给他的母亲选择手术医生。那个时候他的母亲在医院急诊科观察等候，等候入院。这家大医院床位非常的紧张，而他的母亲病情更加的紧张。郑海潮的母亲有一个头疼的老毛病，近期突然头疼持续加剧，在老家当地医院检查发现颅内压增高异常，拍片子怀疑是脑瘤，医生建议马上手术。得知此讯，郑海潮当天就由北京飞回去把母亲接了过来。要手术那应该在北京的大医院手术，医学是实践的科学，外科手术尤其如此，所以外科医生手术是否精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做手术的数量多少。道理就跟练钢琴的钢琴家一样，只不过外科医生的琴那是病人的肉身而已，所以同样的手术由不同水平的医生做差别大了。同一个医生给不同的病人做同样的手术，上一次不成功，这一次成功，极大的可能就是这一次的成功是因为汲取了上一次不成功的教训，而这个病人他赶上了，他幸运。但是上一个病人呢，算他倒霉。毫不相关的人因为医学的交集，命运感在这里体现得格外的残酷。郑海潮不相信命运，他相信努力。当接诊医生说母亲需要在三天内做手术的时候，他的思路首先就是要选择为母亲手术的医生。医院规定病人可以选择手术医生，上网查有关的资料，他锁定了全国著名的脑神经外科专家邓文轩。但是医院方的回复是邓主任没空，如果非要让邓主任手术那就要排队，恐怕要排一个月之后了。而此刻郑海潮的母亲双眼已经模糊，同时不断的呕吐，脑肿瘤压迫脑神经的典型的症状。医生之所以加床收母亲入院，就是因为母亲的病情不能再等了。第二天早晨八点，郑海潮的母亲被推进了手术室。进去之后他一分钟也没有离开，他眼睛紧紧地盯着通报手术进程的液晶显示屏，耳朵支着听着里头传出的各种通报和呼叫。在看到脑神经外科林雪荣麻醉顺利开始手术的时候，他的心里小轻松了一下，即刻新一轮的紧张开始了。置身偌大的手术病人家属等候区，从不相信命运的郑海潮竟然没来由地冒出了一句上帝保佑，并且从此之后他开始反复的默诵。他从来没有信过上帝或者类似的什么，他的上帝保佑纯属鹦鹉学舌，但此刻 在命运面前的卑微和虔诚，他不属于任何宗教的信徒。10:21，郑海潮等来了手术室的病危通知。几秒钟，他就懵了。恍惚中，他听对面的白大褂说：“手术情况已经通报邓主任了，他处理完手头的事情，马上就过来。”这句话仿佛一个掉进水里的人碰到的那根稻草，他要紧紧地抓住这根稻草。问清了邓主任现在在科里，郑海潮掉头就跑，等不及电梯就走楼梯，一步两三个台阶，一直跑到了9层，跑到了脑神外科，跑向他的上帝。这个事情如果没有发生在自己的身上，他一定会劝那个人不要去的，事情不会因为他的去或者是不去有什么改变。但是此刻他不这么想，他甚至想都不想，就向楼上跑去。但是他还是被阻在了脑神经外科的病区外，病区门是锁着的，工作人员出入是要刷卡的，看门的也不许他进，怎么说都不许。想找邓主任的人多了，并且绝大部分都是从外地慕名而来的，全国各地的都有，并且都是危重病人，那要是都到科里来找，还不乱套了吗？凭着尚存的理智，凭着几天来的就医经历，尤其是手术等候区的经历，作为众多病人家属中的一员，郑海潮明白，个体的生命攸关，在这里，那就是常态，是沧海一粟啊！不让你进，你就不能进。撒泼、耍赖，没有任何意义，也许还要适得其反。进不去，那就只能等，只能等邓主任出来。他认得邓主任，在网上有邓主任的照片，50多岁，国字脸，很瘦。郑海潮必须要在邓主任进手术室之前，把他的心意送上。送心意并无预谋，那是郑海潮被阻挡在病区外的时候灵光一现。生出这个念头以后，他当即掏出钱包查看，现金不多，还好有一张储蓄卡，卡里好像有个2-3万吧，那就送卡吧。仔细一想，送卡还是比送现金好，体积小，好拿，视觉冲击力小又含蓄。邓主任毕竟是知识分子嘛，脸皮薄。等邓文轩从走廊的尽头拐出来，他看到邓主任走得很快，白大褂衣襟随风掀起，刚刚一出病区门口，郑海潮一闪身走在了他的面前，对他一口气地说道：“邓主任，我是林雪中的儿子，给您添麻烦了啊！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。”他一边说一边把手里汗湿的银行卡递了上去。邓文轩皱了皱眉头，推开了那只手：“你不要这样嘛，要相信医生嘛。”邓文轩一边说，脚下一刻也不停地往前走，郑海潮紧紧地跟着他，抽了一个空，把卡塞进了邓主任白大褂的口袋，并且用手按住了，嘴里碎碎地说道：“哎呀，邓主任，一点小心意啊，给您添麻烦了，邓主任，不好意思啊，务必请您救救我妈呀，求求您了。”邓文轩没再说什么，他点了点头，带着兜里自己的那个心意，匆匆离去了。郑海潮目送着邓主任，长舒了一口气。可惜郑海潮刚说了一个开头，桌子上的电话就响了，有重要的专家会诊，请邓主任马上过去。邓文轩临走之前再次把那个卡拿给了郑海潮：“把你的卡拿走。”然后转过头来对小可说道：“你的事情晚上咱们回家再谈吧，啊，走的时候把门撞上。”说完邓文轩就走了。 小可坐在原处没动，身体靠着椅背，胳膊垂放身上，两条长腿前伸，头微微低垂。下午的阳光在他头发上跳跃，衬得下面的脸格外阴，阴的就像晴空里的一小块乌云。他感到了郑海潮的目光，抬头看他一眼，命令：“走吧，拿上你的卡。” 郑海潮继续恳切地说：“哎呀，这不过是一点小心意嘛。” 此时这个心意与当初的心意完全不同，此刻的这片心意纯粹的没有一点杂质，除了感激还是感激。郑海潮进一步解释，你们要理解我们病人家属的心情啊，你想你爸爸救了我妈的命，我就这一个妈呀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我爸去世了。 小可不耐烦听，微微地皱起了眉。 郑海潮马上就感觉到了，他想了想还是把卡收起来了。虽说是心意，可也不能强行奉送啊，个人有个人的行事原则和风格。郑海潮想着向外走去，走到门口又站住了。你不走吗？邓小可的眼睛里露出了厌恶。就他们的人物关系来说，郑海潮的这个问话有些过分了。郑海潮又小心地说，啊，我只是觉得他本想说他觉得这个女孩有心事，但是立刻意识到这种说法有点太冒犯了，马上改口，啊，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我能不能帮你啊。 小可眉头锁得更紧了，但说话时还是保持了起码的礼貌。 谢谢你，我没什么事要帮忙的，你忙你的去吧。 郑海潮却要坚持地把谈话进行下去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，他都想都要同眼前的这个女孩保持联系，如果今天就这么走了，也许再无机会。我没什么事儿，我妈现在在 ICU 室呢。 那你该去哪儿去哪儿，这儿不是你待的地方。 我想你现在要是没事儿，我给你解释一下，昨天下午的事儿，我实在…… 我没事儿，但不想听，烦。 郑海潮沉默了，片刻之后，他温和地说道：邓小可，你不觉得自己有些过分吗？我想即便是你的父亲，对病人家属也不会是这种态度吧。 小可一怔，继而赫然，他所言极是，自己之所以能如此傲慢放肆，正是因为他们的人物关系，他是病人家属，而自己是邓文轩的女儿。缓和了下口气，他说，对不起，我的事你帮不上忙，工作上的事。 你都工作了？郑海潮没有想到这个女孩竟然工作了，他一直认为她还是个学生呢。 哎，实习。 怪不得。郑海潮明白了，他太了解大学生刚刚进入社会时的感受了，各种的茫然、失落、困惑和不适。哎呀，我大三的时候啊，就开始利用暑假实习了，大三、大四、研一、研二，按年头算啊，我都实习了四年了。小可突然插话， 你请坐。 说着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，郑海潮听话地坐了下来。谢谢啊。小可的脸微微有些泛红，他不好意思地再次说了一声， 对不起。你实习时候老板是什么样的呢？ 哎呀，什么样都有，有差的也有好的。 有冷血的吗？ 冷血？ 嗯， 什么样的叫冷血啊？ 于是小可开始跟他说他和陈家的事。郑海潮专心听，听完后说， 你想过没有， 你 认为那个陈家冷血，那是因为你对他的期望值过高啊。 小可的身体一下子挺直，嘴巴微张，嘴唇湿漉漉，肉嘟嘟，清晨的喇叭花似的，眼睛睁得老大，紧紧地盯住郑海潮。 郑海潮笑了笑继续说，新人嘛，刚一进职场，首先你必须要明确一点啊，职场不是你家，老板不是你妈，你可以有归属感，但是不能给予过高的感情期待啊。 说得好，接着说。 找个好老公，让他出去为你打拼。 小可愣在那里，本想听进一步的职场经，听到了这个一时拐不过弯来。 郑海超忍不住笑了起来，哎呀，像你这样的女孩啊，真的不适合职场啊。 我这样的女孩子？我哪样的女孩子啊？ 郑海潮看着小可，像个算命的先生。你嘛，优点心眼不错，缺点单纯。 哎， 过于单纯。 等等，单纯现在成缺点了吗？ 跟时间无关，取决于空间。在职场上，过于单纯，当然就是缺点，无论哪个年代都是这样的。 嗯，有道理。还有呢？ 还有呢，就是由于家庭条件不错，你有一点娇气啊，有一点软弱。 评价不高啊，总共说了四条，仨缺点。 啊，还有优点，学习好。 根据什么呢？ 直觉。 小可默认，片刻他叹着气重复了沈化的话， 可惜学习好不是学习的目的。 眼前这个女孩真心苦恼的样子，使郑海潮突然意识到他错了，自己的方向错了。昨天下午这个女孩跟自己说的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不想依附于任何人，看来这不是跟自己赌气呀、啊、这个女孩是认真的，他真的就是这么想的。想到这儿，郑海潮说道：“哎，这样啊，你明天正常上班，一去就先检讨，说一下没请假就走的原因，表姐意外受伤啊，什么情况紧急啊，简单一点，不要啰嗦。然后该干什么干什么，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啊。”“ 当没发生？怎么可能？”“ 哎，我教你一个办法。 嗯， 你就反复对自己说，一切跟以前一样，哎，这叫自我催眠。” 嗯。 晚饭的时候，邓小可忽然向父亲邓文轩要郑海潮的电话，因为下午两个人分手的时候他忘要了。邓文轩很不理解，你要他的电话干什么？ 爸，您走后我和他聊了聊，聊得不错，那个人值得交往，知识面广，看问题准，我打算跟他长期保持联系。老师同学们都说，要想发展得多认识有用的人，建立自己的人脉。我跟他说了和陈家的事，他建议我明天照常上班。 在旁边吃饭的慧娟插嘴道：“ 这个郑是干什么的？” 小可想了想：“ 不知道。” 慧娟白了女儿一眼：“ 哎，小可，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？瞎聊半天，不知道人家是干什么的。” 哎，我倒是觉得那个孩子不错，最起码有一点，对他妈妈真的很好啊，跑前跑后一刻不离啊。医院里守着爹妈的都是女儿或者是女婿，很少见到儿子的。 哼，那是他有时间，他要没时间啊，工作忙事业上强，怎么可能一天到晚在医院守着，有这个心也没这力。要不人说呀，这顾家的男人没本事，有本事的男人不顾家。 听慧娟这么说，沈化对小可笑了笑：“ 小可，听到了吗？你一定得找个又有本事又顾家的。”这个事儿啊，小可用筷子尖儿挑起粥里的米粒儿送进嘴里，目前尚不在我考虑之列。胡说八道。 小可第二天又去上班了，他对实习老师说了昨天不请假而离去的原因，并且道了歉，然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中，转发邮件，送取快递，订会议室，心无旁骛。奉命送文件给陈总，他依然像往常一样敲门两下，不轻不重。得到允许以后，推门进屋，走到陈总的办公桌前，双手放下文件，面带微笑，不快不慢，仿佛之前什么事都没发生，以至于陈总抬头注意看了他一眼，陈总也不再视他为空气了。 从陈总办公室出来，小可步子轻快，路过茶水间被钱志国老师叫住：“ 哎，小可， 嗯， 咖啡没了，叫人弄点咖啡来啊。”“ 嗯。”“ 哎呦，未敢这个项目啊，48小时都没合眼了，不喝咖啡根本脑子就不转了。哎呀，我现在头疼欲裂啊，连吃药都没用啊。”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点着头。钱志国的头因为头发过少干脆就刮光了，他头型很圆，脸也很圆，气色又好，不管多忙多累，圆脸永远红扑扑的放光。钱志国是公司第一号技术骨干，他坚持的事情就连陈家也得让他三分，但是呢，钱志国却没架子，对老总 对实习生一视同仁。每一次见到他，小可就想，要是自己的实习老师也像钱老师这样，那就好了。 好的，钱老师，我去给你拿咖啡。 小可答应着就走。钱志国忽然想了起来，你上次帮我买药，钱还没给你呢，多少钱？他一边说，一边从裤袋里掏出钱包。小可想说没有多少钱，不用还了，可是还没有来得及说，对方突然定住不动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前方，接着摇摇晃晃，似是站不住的样子，想就近坐下，可是屁股挨到椅子边的时候，忽然钱志国软软地瘫软下去，带倒了椅子，咣当一声响，他手里的钱包也应声落地。小可慌得大叫了一声， 钱老师，来人呐！ 首先跑来的是保洁，紧跟着是他的实习老师。看到横倒在地上的钱志国，大家一起问小可怎么了。小可的回答毫无价值， 我从这儿过，钱老师叫我说咖啡没了，让我给他弄点咖啡，我正要去，他让我等等。 好了，小哥，你快去叫陈总。 好。 钱志国仰面朝天躺着，眼睛睁得老大，眼珠子滴溜乱转，口鼻却发出了熟睡时的鼾声，奇状可怖。小可带着陈家赶到茶水间的时候，已经聚了不少人，一片低低的嗡嗡声。陈家挤进去果断指挥， 你叫120，你们几个赶紧把他抬到隔壁会议室沙发上。 人们马上按照陈总的指挥分头行动，一个人拿电话拨120，又上来几个人上前抬钱志国，有抬头的，抬肩的，抓胳膊抓腿的。小可紧张的眼睛发直，就在他们要把钱志国抬起来的时候，小可大喊了一声， 别动他。 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，包括陈家，众目睽睽，小可有些紧张，他结结巴巴地解释， 不知道什么病，随便变换病人体位是危险的，我爸爸是医生。 陈家当即问小可的爸爸是哪个医院的，是什么级别的医生。问清之后，他马上跟他的爸爸联系，说公司要把钱志国送过去。120来得很快，但是却表示不能按照陈家的要求办。 阳光照耀生活，是我的娱乐。 钱志国这件事情出现的实在太突然了，公司上下都被因为这件事情而引发的种种后果搞得焦头烂额，连实习生小可都不例外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林创作的长篇小说《新恋爱时代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阿达、王明君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贺希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《今晚我们说电影》。